南豆腐呗。 还有呢？ 还有啊。 您猜猜。 我猜，我猜不着。 猜不着啊，哎，老奶奶，您看。 这孩 喝，

让春秀当您儿媳妇 呢、啊？ 这事儿您交给我， 交给你了， 我准给您办到了。我要是有一点含糊，那就算我栽了。 老范啊，你要把这事儿给我办成了，往后啊，我可白不了你。 往后，嗯。哎呀，这个玉泉山的水倒甜，它远水解不了近渴呀。您看那烤鸭店的鸭子够多肥呀，嗯，干瞧着我吃不上啊。 老潘呐、啊，听你的话茬儿，这是想吃烤鸭？ 可不是。 哎呀，想吃烤鸭子就说话嘛。你提那玉泉山的水干什么呀？你就说想吃烤鸭子不就得了吗？ 是是是是， 想吃烤鸭子， 烤鸭子， 全记得了。 您请客， 我请客。 我扰您 了。什么呀？我就想吃烤鸭子。 Thank you.

才是严桂祥演唱的《巡馆娘》，最后请听赵世普演唱的《战太平》。 Oh, my God. 听众朋友，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